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二卷第79集。萧定心中激荡不休，情绪一时难遏，这一拍用力太猛，牙块绊入木中，甚是惊人。陈泽明愣了片刻，从原本全身心投入再到松懈下来，一时间竟疑为梦中。再惊了一会儿，发觉自己已经通体是汗，这才抬手拭去额上的汗滴。待整个人彻底清醒后，陈泽明定了定神，弯腰来解萧定背后的束缚。萧定被捆得浑身酸痛，毒酒此刻也已怕是化入了血脉中，再没有吐出来的可能了。眼见着离死又近了几步，满腹怒气无处可泄，起身便往陈泽明面上掴了一掌。陈泽明恍惚间不知闪避，只听啪的一声响，头一侧，脸上竟然显出了五个指印来。陈泽明目光一凛，右手已经掐住了萧定的肩头，虽然是一触即收，但是指尖的力道还是让萧定禁不住咬了咬牙。陈泽明皱着眉正要开口，眉峰突然跳了跳，面色立刻就有了些变化。静了一会儿，他也不说话，撤手将萧定推开，脚下微微退了半步。萧定捂着肩头，瞥见陈泽明坐回椅子上之后，脸色居然白了许多，额上的汗珠不退反增。 这是犯病了。 陈泽明的头痛救急他是知道的，当初陈泽明年纪轻轻就得了这古怪病症，他还疑心是陈泽明找借口托病辞官。萧定心中怦然狂跳，悄悄绕到陈泽明身后，左右看了看，随手拿起一把雾凳。陈泽明突然间头痛如锥刺，只刺得他冷汗直流，禁不住坐了下来。忍了片刻，睁眼见萧定不见了，心知不妙，正要转头，脑后忽然一沉，被什么猛击了一下，栽倒在地，昏了过去。待陈泽明清醒，双手已经被反复在桌腿上，身上衣物全被扯散，原来揣在怀中的物件被搜了出来，摆了满地。萧定正盯着那些琐碎之物发呆，那其中也有药粉，可他琢磨不定那到底是什么，也不敢随便以身试险。见陈泽明睁开眼，萧定将小药包拿来给他看。 这是什么？ 陈泽明的头被他打到偏到了一侧，神情却是满不在乎。萧定更怒，明明感觉到生机已在眼前，却又摸不到门路，人往往只能是更焦躁。他起身左右找了找，拾起一块破瓷片，转身蹲下，将瓷片抵在了陈泽明项间。 解药吗？ 那瓷片尖利，扎到肉里，立刻一线血流了下来。陈泽明并不看那瓷片，他眉目间有些真实的疑惑，如同孩子一样，直直看着萧定。这神情让萧定有些不寒而栗。 我真不明白，难道被内侍们绞死会比现在好？或者你更喜欢宫里头的鸩酒？你在挣扎什么？萧定，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你只会死得毫无声息，将来史官们会说废帝萧定淹没于宫闱，不知所终。 陈泽明，萧瑾杀我，就该多派些人。怎么可能三番五次的总是魏王您亲自出马？恨我到这一步，宁可背负罪名也要亲手杀我？ 我当然恨你，你毁了我多少东西，你觉得我不该恨你吗？ 无关紧要，解药呢？ 如今朝堂之上，杜静丹权势通天，万岁远在疆场，当他建功立业班师回朝，根基声望从此更上了一个台阶，谁还会在乎静华宫里有个可有可无的废帝？ 你以为你逃得过吗？有谁会护你？又有谁能护住你？ 真傻，为什么不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带着帝王的尊严安安分分地去死呢？陈泽明， 你竟疯了， 你竟疯了！ 我不跟你说，把自己的人生交到一个疯子手上，停止认知。何况人生总有变数，宁可走到绝路了再了结性命，把这样的姿态再难看也不为过。 那就没办法了，三度梅没有解药，看来你不得不陪我疯到底。 萧定怔住，突然将手中瓷片狠狠划了过去。陈泽明闷哼一声，那瓷片在他臂上刮出了一道深痕，血立刻涌了出来。萧定看看那瓷片，上头还挂着一线血肉，他突然觉得很恶心，立刻将瓷片砸了出去。瓷片落地有声，又绽成了几片。 让我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这话当然半点意义也没有，只是发泄，可萧定的声音中却大有责备之声，这是笔糊涂账。 人生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呢？ 闭嘴！ 要不要我一起死？啊！害了我，是你害了我呀！ 萧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一滑会歪到陈泽明的臂膀上，他该直接割断这个人的脖子，以此来报杀身之仇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有兴趣对这个逼自己吞毒酒的人做这种与其说是泄愤，不如说是亲密到超过常人的举动。也许他也意识到了，真正留下他一个人面对这一切，那会是比死亡更加令人寂寞和难以承受的事情。死亡和孤独总是如影随形，萧定都是惧怕的，仿佛只有折磨对方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再说萧瑾此程百官随行，因着太过拥舆而导致了行军速度缓慢，行不了几日又遇上暴风雨造成的山洪，虽然銮驾无恙，可少了几百兵士，遍寻不见，也不知被冲去了哪个龙王庙。如此闹哄哄折腾一番过后，很快军中便起了流言，说是此行征兆不好。光是平息这些谣言，朴寒已经觉出了深刻的疲惫。朴寒身为殿帅多年，若只是腹中草莽之辈，萧定也不可能启用他来对抗陈泽明。就掌兵对敌的手法而言，朴寒亦是胸有韬略的。然而50万大军，如此庞大的人群，每日里的粮草军需也是极其骇人的数目，再加上夹带了这样多的官员，甚至还要派精兵日夜守护萧瑾的銮驾， 御驾亲征的好处朴寒暂时没体会出来，倒是种种弊端随着路程的行进愈加浮出水面般的分明了。行程蹒跚，供给困难，面对这些刚刚高升的朴寒有种施展不开的无力感。想到将要面对的马上强敌，哪怕是以武敌一这样的优势明显的对峙，他居然也有些心虚起来。 这样下去麻烦就大了。 朴寒不寒而栗，如何毫无端倪地扭转劣势，又不打击到帝王的一腔热血，成了他此刻最棘手的难题。而文臣们有对征程深以为苦的，也有真心为主的，都纷纷跑来找他，希望他能够劝谏万岁，军国大事莫要如此儿戏。朴寒仔细思量之后，决定站到文臣们一边，趁势解决这个烫手山芋。他很快去见了萧瑾，请万岁回銮。萧瑾坐在车上，眼见离京城越来越远，即将征战的兴奋便越来越盛，哪里肯不战而退。而大臣们劝退的奏章早在他手边堆成了小山，他原本已经有些恼火，听到元帅这么说不由得更是扫兴，也不答话，挥手让朴寒赶紧退下去。臣子们见朴寒也无功而返，更是焦急，愈发的频繁上表。萧瑾就是个泥菩萨，不禁也火了，将几个挑头的叫来骂了一通，要求他们停止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愚蠢行为。其中御史中丞胡哲含泪力谏，说话时最是奋勇，被罚在路边长跪。大臣们见了又去找朴寒，朴寒心中为难，可也明白不能这么继续玩下去，待萧瑾火气退下了，再度上奏。 刚觉得耳根清净些，居然又有人不识趣来闹，还有完没完？来人，收了朴将军的兵符授印，撤他帅位，好好反省反省。 拿到那帅印，萧瑾突然起了兴致，下诏将自己封了一个开元常胜兵马大元帅的称号，临时挂帅。他虽然兴致勃勃，但到底心里还是有一丝清明，知道带兵打仗不是自己所长。隔了两天又找了个借口让朴寒官复原职，但自己那个称号实在是威风凛凛，委实有些舍不得，也就没提这茬。他不提，旁人更加不好提，于是乎一军两帅。军中听了都笑，笑完心中发凉，这样的诏令膝盖无视军威，如何对敌？萧瑾却没这么想，他收服除职原也不过是做个样子，想着打压打压朴寒气势，好叫他不要再啰嗦，并没有什么旁的意思。哪里知道同样一件事情的解读，旁人跟自己却是完全不同的。朴寒劝不了他，纵然头皮发麻也只能闭了嘴。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